宝宝，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宜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迎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放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长子，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神啊，这是囊钉，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麻夫人于氏在寻夫的过程当中误上贼船，遭到贼人的勒索，于是和对方在船上动武。那么于是以一敌三，究竟能不能够安然脱险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于是手快呀，他打小跟着爹妈跑江湖，什么小流氓没见过，那会儿16岁就打小流氓，就有人调戏他呀。哎，专有那个，呵，小妹妹，这刚才马上跑一圈跑得挺好啊，啊，过来风言风语的一调戏，扬手就打。万一他要打不过，有他爹有他妈盯着呀，他不怵啊，就这一嘴巴好像没给抽到河里去，后面那伸手超级高的照他脑袋就打。于是手快，不躲这高，拿脑袋迎着往上去，一看这高临了面门了，伸手顺着这高往下一出来，往怀里一来，就是握腰一抬腿，等一下给踹河里去了。抡起这高来刚要打，这俩不容他打，扑通扑通全下去了。仨人一看这娘们还真厉害，愣打不过人家，到水底仨人可就使了坏了，都奔船尾使劲一周，这船可要了命，把于世顺这小船可就给周在江里头。仨人不知道于世会不会水，是覆水而逃，把于世呛得够呛。这仨小子心虚，要不跑就得把于世置于死地。那么麻夫人于世好悬这高是没撒了手，就仗着这高吊着随着江水往下冲，那也淹得不省人事。哎，顺着白沙江往下一走，也不怎么着，转的剑山后山了。剑山后山一字并肩王贺守贺天齐带着人正钓鱼，怎么不上去？印儿还上呢，劲儿怎么就上不来了？上不来我下去吧。换上水叉刚要往水里趟，钓鱼改捞鱼了。 一瞧，哎呦，千岁造化了，好大一条鱼。贺王爷炸杀魏王，手捻钢髯，这么一瞧，什么眼神？那哪是鱼，那不是人吗？哟，一瞧河漂子，抱着一根长篙，大概呀、已然淹死了。捞桨上来，手下人过去七手八脚给搭上来了。一瞧啊，都快泡芙弄，不知死没死。贺守这人善呢，把他救过来，往外摁水。小哥几一瞧，男女有别呀，他是个妇道，这要想往外控水，这得摁肚子呀。啊，王爷，这男女有别，您没瞧吗？是个女的，这还救人要紧，请问贺王爷大老头子，我怕什么呢？我这岁数了，我又王爷，我还能占他便宜吗？提了起来，搁自己磕膝盖上，拿俩手往下这么一赶，还真不含糊。还得说马乳娘啊，这个身后啊，身体啊壮。你琢磨呢，产后一个多月，刚出满月，还就死了，要在这个孕妇期间送走这老太太，身体多虚弱呀、跟船上打一架，顺船上掉河里泡半天，愣没死，缓醒过来了，哇哇这么一吐水，悠悠转醒。醒了之后一抬头一瞧，好，大胡子瓢一老头子抱着他呢。一瞧他醒了，贺王爷乐了，哈哈哈，又死过去了。那还不吓死王爷？王爷您别搂着，人活过来了。哦，吧唧扔地上，这怎么办呀？带回府中交与王妃。哦，是了，大伙七手八脚搭起来，搭回去。那到了剑山，那就有大夫了，给调养吧。行转之后，王妃亲自慰问，说这个妇人你醒了，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剑山小蓬莱的后山，你碰上好人了，碰上我们王爷了。王爷怎么回事？哎，大概齐跟你说吧。一字并肩王贺守贺天齐，我是他的王妃啊，我们把你给救了，你怎么回事啊？贺王爷这个王妃长得慈眉善目，说话慢语轻声，于是你一瞧呢，把自己的不幸全想起来了。我是丧母丧子千里寻夫，你这孩子死了啊，几周了？什么几周？一个多月。哟，那你有奶没有啊？有啊，我这奶还挺足的。回奶了没有？没回呀。王妃一听动心了，怎么？这个王妃跟王爷呀、老来得子，有这个郡主贺瑞娘，就是驾驭斗这个。这孩子呀，嘴太刁，不认奶。王妃又没奶，奶妈啊，换了十来个了，不吃，眼看要饿死。王妃每天着急，吃斋念佛求天保佑。那么一看王爷救回人类，知道这是善举积德的事情，打心眼里的赞成，没想到这回得了好报应。没想到他有奶，救人不白救，可不知认不认。可是呢，施恩不忘报，把人救活了，让人喂我们孩子奶，这个话有点难以启齿。王妃略一沉吟，我说于大嫂，哎呦，好，您这么大的王妃，您可别这么称呼我，我现在我也怀孕过来了，您管我点吃的，放我出山就是，别忙，你要出山我自不相拦，一会儿投了见了王爷禀明你的事情，你就可以走，我有一事相求，害您把我救了还什么求不求的，我分所之内我全答应您。嗯，反正你的丈夫也是找不着了，是不是？这就从长计议了，你家里的老人孩子都没有了，你一个人没地儿去，凑巧 我们两个人刚有一个小闺女，我又没有奶，奶妈换了十来个了，她全不认。你既然没回奶，你试试怎么样？万一我们这孩子要吃了你的奶了，不是我救了你，你可就救了我们全家了。于是一听，有心说不应，我是为找丈夫去，跟您这当奶妈这不耽误了吗？可人家于自己有活命之恩，说不上来不管，万一孩子要不认呢，我也就啊能走了。十来个奶妈都不认，怎么就认我呢？那没得说，行，您把小郡主给抱来吧。呵，把小姑娘往怀里一抱，可了不得了，闻着味自己就找上去了，都不吃，专吃于氏的奶，捧着吃是越吃越香，也搭着孩子多少日子不吃了，快饿坏了。那么于氏呢，又胀奶胀得厉害，这因为这小孩呢倒得意了，一瞧他吃奶，哎呦，王妃可乐坏了，快快快快去快去告诉王爷，哦，让王爷瞧瞧了，混蛋让王爷瞧喂奶了，像话吗？把这喜讯告诉王爷去，他救人不白救，外边多积德多救人去，每天没事后山钓鱼去合着捞河漂子去，让王爷。王爷一听高兴了，下一道旨意，于是在整个的王府任意行走，打这以后姑娘就教他，于是要多少钱给多少钱，想干嘛干嘛。于是千想万想，没想到小郡主瑞娘认他的奶，那就往起带吧，把自己思夫一片心肠抛在了脑后，静心带这孩子，这年头可就多了，一直把瑞娘从小带到大，这是20多年的光阴。麻氏可就老了，王双全在外边光博得这个乾坤意识，王豹王双全这名字就花了10多年，又混进剑山这么多年全都不知道，就在后宫一字并肩王府待着。您可听明白了，闲暇无事他也没得干呢，他小时候吃奶，这孩子一断奶他也没有奶了，那怎么办呢？就是保姆的意思。那么这孩子大了之后呢，跟亲娘不亲，跟他亲，他俨然的就是王府里的另外一位夫人一样，他也闲着没事，闲着无拘六束，他也活动活动，他也知道前山有好些会练的呢，但他这练武别人不知道，只有郡主瑞娘知道，就郡主瑞娘知道自己的乳娘会武，连王爷夫人全不知道，没事的时候他也练，就把自己小时候爹妈还有公公还有董大爷教的这些个武艺从头到尾练一遍，什么功夫也是越练越熟。您别瞧马乳娘这20年这功夫还就算没搁下，比一般的侠客比不了，但要比山上好些那不行的流寇那还强点呢。那么今天马乳娘怎么到刑场了呢？感情这儿回来一绑这俩王官，府里边就知道信儿了。府里边一听说出事儿，贺王爷今天夜里边起来进宫闹去了，回来之后气哼哼，逮谁骂谁，除了夫人郡主没骂，挨个骂遍了。郡主不明所以呀，怕这里头有自己郡马的事情，派人一打听，好，真打听出来了，李然立了刑场了。郡主可慌了，叫了一声于娘，他管丑妇女马乳娘叫于娘，于娘您快上头了瞧瞧去吧，他们要杀我的姑爷。马乳娘一听，真的假的？不是王爷在吗？怎么能够杀郡马玉斗呢？我瞧瞧去吧。暗含着他可就够奔了前山刑场，到刑场一瞧，弹压的人很多，他就往西棚后边转，到西棚后边一转一瞧，被绑3个人，俩不认识，认识一个，认得郡马。为什么相亲时候他跟着相来呢？军马被绑，还有一个脸上有金莲花的挺漂亮的小伙，耳朵里灌满了。这些日子山上大小是非都跟此人有关，叫金莲花凤琪，诈姓蛮名混入剑山，害死2位公主的就是此人。 被拿获天牢，现在一并开刀问斩。往旁边一瞧，被绑的是棋牌官王胜。哦，这个人可恨，我们姑爷要不是跟着你给带了坏了的，不至于这样。我呀，我喊叫起来，我就说有冤，为了救我们骏马没别的，我就说其罪在此人，不在我们骏马身上，这是个坏人，我们骏马年轻无知，被他拐了带了的。马乳娘一时之间把主意打定，就要高声显叫。你瞧这人这么坏，和长得挺周正的，而且怎么那么眼熟呢？面貌之中像我丈夫王豹王双全呢，20余载未见，都老了，是不是他呀？不敢相认。哦，是是是，我丈夫王豹王双全耳朵后头有很大的一个朱红胎记，最容易认。我绕到西风后的，我看看到底是不是他。这会儿他又顾不了骏马了，马乳娘可就往西风后边绕，绕来绕去，绕去绕来，绕到西风后头，他可就瞧真着了。王双全整绑中间，看得很清楚，右耳根抬在这儿，他这东西越长越大，随着年头越长，他这红啊，血红血红的越来越红。跪在那儿，低着脑袋，整露着这儿，阳光之下照耀分明，看得很清楚，不是我丈夫王双全又是哪个？哎呦，就凭我马乳娘于是我要劫这法场，救这三个人可救不了。我拿这监斩官，我把监斩官拿住了就算行了。这监斩官你杀别人行，杀我爷们儿不行。他不管这人是谁，他要是剑客他不敢动手。这西棚后头呢有架子，搭这西棚时候有沙高架子，沙高架子底下啊扔着一把菜刀。怎么方便这儿搁把菜刀呢？搭架子这工人呢有一外行，拿斧子劈席子，旁边那瞧着别扭，你这不会干活，斧子是劈沙高用的，这斧子劈席子劈不了。什么东西专门有什么东西干，找拉席子的刀去，拉席子专门有弯刀，去找刀去。哎，拿剪子也行，拿弯刀也行，拿铡刀也行。这位外行啊，这位一听拿刀就奔厨房了，找厨师傅，厨师傅大个切的刀给我来一个。厨师说你要切的干嘛，您甭管了，可就把这切的刀啊递过来了。厨师这切的刀啊有一加大号的，加钢压手倍儿有分量，倍儿厚刃薄。这位抄刀在手啊，拿手一舔刀口还嫌钝点，你这磨刀石在哪儿？那不就在灶台底下扔呢。哎，灶台底下一抄这块磨刀石，水缸啊这有水舀子，舀了半舀子凉水往这磨刀石上刷一撒，拿着这磨刀石，这手拿着大菜刀，擦擦蹭蹭蹭就杠了杠，杠得锃亮，这刀口倍儿快，夹着这菜刀他可就回席棚了。这搭监斩棚呢，等着这席子用呢，他老不回来，人家把席子该裁的裁，该搭的搭，该绑的绑都弄差不多了，他回来了一亮这大菜刀，哎，刀来了。工头一瞧就急了，撂下，我让你拿裁席子刀，你拿菜刀干嘛呀？这刀不就毁了吗？把刀拿过来。过来一攥这刀背儿，他就撒了手了，这刀拿来没地儿搁呀，他不能摆在台上。一看台后边沙沟底下这儿没人来，就手往这一扔，记着一会儿给人厨房还刀去啊。这口刀喝着磨完了没动，就给化了道预备的，现找家伙找不着，怎么那么方便，这扔把头号大号的切菜刀。马乳娘这会儿不管，那她不管干嘛用呢，下腰老太太可就把这口大菜刀抄在手中，一翻这口刀，拿大拇哥一舔刀口倍儿快， 马乳娘，你别看久走江湖有经验，我也甭管上面这人你是多大的英雄，什么剑客侠客，我单等这追魂炮响，啪，这追魂炮这信鸟丝一动，他可就动了。头声炮一响，他往上一纵身，他可就上了台了。老道这么大能耐能听不见吗？倒霉就这声炮。马乳娘单等这机会，炮声响，纵身行，老道又夹着俩眼都在凤旗那儿的，愣没听后边窜上一人来。上来马乳娘提了这菜刀可就不动了，为什么？他够不着老道啊。单等二声追魂炮响，那信鸟一动，踏往前一迈步，他可就脸贴这席子了。这凤子也是天生给他预备的，现拉这凤子，那老道十个也跑了，脸对脸马乳娘六十个捆一块也打不过一画图。天生这有一大凤子，整是这椅子背儿。马乳娘打小跟着爸爸跑江湖，心狠手快啊。您琢磨20多年当乳娘没干过这事儿，今天也搭着舅夫的心气，又搭着为自己打小喂大了这位郡主，也是这狠劲儿。他慢慢顺这缝子把这手可就伸出去了，投着这位监斩官是男是女是僧是道全没瞧清楚，一抠合了素，连椅子往怀里一抱，大个切的刀照着老道面门上咔嚓就是一刀。画图多大能耐，这就是发卖熏香蒙汗药的下场。要论画图，掌中一口宝剑真有剑客的身份，只可惜他的人品低下，作风十分的下流。话老道今日刑场当这监斩官席棚以下，被丑妇人马乳娘一菜刀正中面门，整个这菜刀进去多一半，这脑袋就给劈开了，花红的脑浆子往外这么一流。马乳娘可就不管他了，马乳娘连刀带人扑通往旁边一扔，撕开了整个这席子，纵身行往外一窜，就扑奔了王双全。哪知道旁边有一个人，这人是传旨的刚到，谁呀？书中代言正是男子己大奔头诸葛老道来了。这老寿星来到了发场之内，猛然间一抬头一瞧，由席子后边窜出个马脸的老太太，一菜刀把画图劈了。诸葛剑可傻了，这能耐太大了，顺怀里一伸手把鞭子就亮出来了。他要护这法场，他不知道我跟这马老太太能不能动手啊。我要是跟老道画图放对儿，我未见得是画图的对手啊。一刀之下，画图废命坑声，我要真动上手我也够呛啊。寻常的把式也不敢以菜刀为兵刃的。画符就为神奇，平凡中见伟大呀。不可小视马夫人。眼看着诸葛剑跟马夫人就要当场动手，这一回菜刀劈画图不带紧要，各位引出来下回书，热闹回目，同林同海川叫剑斩石头僧。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春到最北方》，刘新圈作词，乌兰七夕阁作曲并演唱。 夏的花，秋的果，冬的珍藏，风的痛，雨的